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故友相逢决死生，中原杀手一点红。强中更有强中手，江湖险恶太莫名。 那蒙面客身子颤抖，忽然一闪身，自青衣女尼和蒙面女子之间就窜过去了。她的身法之快，竟超出了胡铁花的意料。那青衣女尼这次也没有拦她，只见她身披着宽袍，那袍子随风扬起，左面的一只衣袖竟仿佛是空荡荡的。眼见她已经冲出了门，外面风吹木叶沙沙作响，显见他只要一脚跨出这菩提庵的门槛，就不知道有多少道剑光要向他击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又有人影一闪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这个人后发先至，身法竟比他还要快得多，不问可知，自然就是轻功天下第一的楚留香了。蒙面客厉声说：“此事与你无关，闪开。”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怎么会跟我无关？”蒙面客身子一震，哑声说：“你是谁？我不认得你。”楚留香说：“哼，就算你不认得我，我可是认得你。”蒙面客忽然反手一掌，切向楚留香的咽喉。但是楚留香既不招架，也不闪避，蒙面客这一掌果然到了半途，就硬生生地停住了。楚留香凝神注视着他。楚留香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：“洪兄，我知道你心高气傲，素来不肯求人，但到了现在，你若还要隐瞒，就未免把我看得不够朋友了吧。”蒙面客豁然转过身，肩头颤动，显见的他的心里实在是激动已极。那蒙面女子走过去拉住他的手，目中已经流下泪来了。胡铁花目定口呆，愣了半天，讷讷地说：“ 洪兄，屈姑娘，哎呦，我真该死，竟然就没有认出是你们。” 那蒙面女子正是屈无容，她凄然说：“我不能好好的照顾她，反而要来求人，我实在觉得无颜再见你们之面了。可是胡铁花跳起来大声地说：“ 这也是我该死啊！洪兄若非被我这瞎了眼的混蛋误伤成残废，现在他怎么会能受人的欺负的？何况屈姑娘，你今天又救了我一命，我……” 他忽然冲了出去，狂吼着说：“ 听着，谁要来找一点红的麻烦，就先来找我胡铁花吧。” 吼声之中，已有两道青光自木叶丛中闪电击下。这个时候，黄鲁直和戴独行才自地道下跃出，两个人一左一右也向窗外掠了出去。只听戴独行笑骂道：“ 好好崽子，可真下毒手啊！” 又听得黄鲁直沉声说：“ 这些人剑法辛辣狠毒，自成一家，你们小心。一点红反手就甩下了脸上的面具，露出了他那苍白而憔悴的脸，但是他的眼睛却仍是那么冷酷和倔强。他跺着脚说：哎呀，这是我的事啊，你们何必要插手呢？楚留香说：小胡对你是自觉于心有愧呀，你若不让他出去打上一架，他呀只怕真的要急疯了。一点红咬了咬牙说：但这件事情却是无论谁都管不了的呀。为什么？一点红神情显得更加焦躁了，他哽咽地说：你也用不着多问了，你要真是我的朋友，就带着他们快走。楚留香说：咦，你我的交情，你还有什么事不能对我说吗？一点红只是挥着手说：快走快走，你若再不走，我就给你翻脸。屈无荣黯然说：他实在是有难言的苦衷啊。楚留香打断了他的话，忽然说：你看见外面的那棵树了吗？屈无荣愣了愣，虽然不明白楚留香为什么要问这句话，还是点了点头说：嗯，看见了。楚留香说：一棵树从地上长出来，也和人一样是为了要成长结实传宗接代，但现在他却被这些人的剑光砍得乱七八糟，这是不是很可惜？屈无荣愣了愣，望着窗外纵横飞舞的剑气，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因为他还不明白楚留香的意思。楚留香接着说：无论是人的生命也好，树的生命也好，他若还未成长就被摧毁了，那总是一件可恨的事。你说这是剑的错吗？屈无荣说：这不知道。楚留香凝视着他，一字字地说：剑本身没有错，错的只是那只握剑的手。屈无荣动容说：你已经知道他的事了？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自怀中取出了那面铜牌，铜牌上刻有13柄狭长的手围绕着一只手。一点红骤然失色，厉声说：啊，这是哪里来的？楚留香没有回答，却长叹说：这只手，那只怕就是世上最神秘、最邪恶，也最有权力的一只手了。因为他不但在暗中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死，而且还令人死得糊里糊涂、不明不白，直到死后还不知这世上有这只手的存在。他瞪着一点红沉声说：世上只要有这一只这样的手存在，至少就有一两人难免生于恐惧而死于黑暗，若将这只手消灭了，大家的日子都会过得太平得多，是吗？一点红用力咬着牙，嘴角的肌肉还是载不住的抽动，他哽咽着说：你想消灭他？楚留香厉声说：哼，你纵然不想消灭他，他也要消灭你的。一点红急促地喘息着，他忽然疯狂地大笑起来。楚留香说：我知道他一定是很可怕的人，但是无论多可怕的人我都见过。一点红骤然顿住了笑声说：我知道你对任何人都无所畏惧，可是他……他的一双眸子忽然变得更黑，看起来就像是个无底的深渊，充满了无边的恐惧和无底的痛苦。楚留香说：到了现在，你难道还不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？一点红嘴角抽动着，他说： 你不要忘了，我是他养大的，我的武功也是他传授的，他纵然要杀我，我也不能出卖他呀。楚留香默然半晌，长叹说：哎，这是你的义气，我绝不勉强你。我只问你，他今天来了没有？一点红望着窗外的剑光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缓缓地说：他今日若来了，外面只怕早已驻守了。楚留香说：为什么？因为当今世上，他的剑已无人能比了。楚留香目光闪动，试探着说：那么薛衣人呢？一点红又沉默了一会儿说：哼，薛衣人的剑法在他的眼中那只不过是一根绣花针。楚留香说：绣花针？对呀，绣花针只能绣花，若用来缝衣纳被就要断了。此话怎讲？一点红说：薛衣人剑法好看，他的剑法实用啊。楚留香想到一点红剑法之辛辣有效，不禁苦笑着说：不错，好看的剑法未必能够伤人，杀人的剑法未必好看，正是如此。楚留香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哼，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倒是更想见他一面了。一点红又叹息了一声说：哎，你还是不见得好啊。楚留香笑了笑，改口问：今天他们来了几个人呢？ 屈无容说：八个。 他咬了咬嘴唇，接着说：本来是十个的，但是在济南城外已被我们除去了一个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走了。楚留香皱着眉说：嗯，他们在济南就已经盯上了你们了吗？ 屈无容瞧了一点红一眼，黯然说：他 本来还不信那些人会真的对他下毒手的，直到他受了重伤。要不是他受了重伤，我们也不会逃到这里来的。他接着说：因为我师父以前对我说过，以后我无论遇到什么危难，都可以到这里来求大师的庇护。那时他实在对我不错呀。说着说着，他的眼圈渐渐地红了，好像又想起了石观音昔年对他的恩情，而却忘却了他的仇恨。楚留香忽然发现，这冷漠倔强的女子在这一个多月里已经变得温柔了，也变得多愁善感了。他知道唯有爱情的力量才能叫他转变得这么快，这么多。他不禁暗暗地替一点红感到高兴，因为他知道一点红迟早也会被这种力量软化的。这孤独的少年就像一棵生在危岩上的树，他实在太需要感情的滋润了。他却未发现那青衣泥听了屈无容的话，脸色忽然大变，灰白的眸子里也燃起了一股火焰。屈无容望着他手里的铜牌说：他们十个人之中有个人忽然失踪了，莫非是你？楚留香笑了笑说：我并没有杀他呀，但他倒的确是来杀我的。 屈无容说：我们这一路上和他们交手不下了七次，据我所知，失踪的那个人乃是其中武功最差的一个，他们怎么会要他去对付你呢？ 楚留香说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刺杀的对象是楚留香，自然要留下主力来对付你们，派最差的去下手。接着说：如此说来，剩下的这七八个人武功难道都比他高吗？屈无容叹道：我们跟他们交手有七次了， 每次虽然都能死里逃生，但也实在是侥幸。有两次连我们自己都认为是难逃毒手了。 楚留香瞧了瞧窗外的剑气，皱眉说：既然如此，小胡他们两人以一敌二，只怕还是…… 突然听到了铁链击地的声音，叮叮当当的响个不绝。 青衣女满面怒容，瞪着那黄幔垂地的神案， 她的足踝上绑着铁链子，那铁链子也在不停地牵动。 南平更是满脸惊慌焦急的神色，好像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 这个时候，窗外的剑气虽强，并还没有把那道纵横开阔的刀锋和那片腰焦如龙的棍影完全压倒。 楚留香向南平招了招手，悄声说：哎，你大姐为什么发脾气？ 南平瞪了屈无荣一眼说： 这位姑娘方才好像在说我大姐无力保护这个地方的人，我大姐听了很难受啊，想要出去跟那些人一较高下呢。可是 突然就见青衣尼跺了跺脚，转身飞掠而出了。 他刚到门口，他足下的铁链就已经被绷得笔直，他再也没法前进半步了。 南平叹了一口气，黯然说： 哎，可是啊，可是他永远没法走出去啊。 只见青衣尼满面怒容，他的青筋一根根地抱起来，显然他已经用了全力了。 楚留香方才接过他一掌，自然知道这个老尼的内力那是十分惊人的，但是他纵然用尽了全力，仍然无法将那细细的一根铁链子挣断。 南平望着这已如琴弦般绷紧了的铁链子，叹道：哎，据说这个铁链乃是寒铁精英所铸的，纵是削铁如泥的宝刀和利刃也很难把它砍断呢，何况人力呢。 只见那个铁链的此时越绷越紧，连神案都摇动起来， 黄幔之中响起了一种极轻微的叹息的声音，似乎在神案之下也有个人在用力拉那个铁链子。 楚留香目光闪动说： 啊， 铁链的另一端不知道是绑在什么地方的。 南平垂下了头说： 既然已经看出来了，你何必还要问我的？楚留香说： 难道铁链的另一端也绑在一个人的脚上吗？他却藏在神案之下不肯显什么，只是拉动着铁链和你大姐来通消息吗？ 南平说： 哎，否则我大姐又怎么能听到别人的说话呢？ 那么 这个人是谁呢？他为什么不肯让你大姐出去呢？为什么永远躲在神案之下不肯见人呢？ 南平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地说： 这也是个秘密呀，连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他。 忽然间，砰一声响，那朽腐的神案经不起真气的冲击，竟被震散了。木屑纷飞之中，一条人影带着凄厉的笑声冲出去了， 却用那 绿暗的黄幔将面目和四肢一起把自己裹住， 还是没有人能看到他的身形和面貌。楚留香掠过去拍了拍一点红说： 嘿，红袖田儿，交给你了。 他根本不让一点红拒绝，人已经随着雨声就冲出去了。楚留香见到一道剑光如劈炼般自木叶丛中飞出，一个黑衣人的剑闪电般刺向那刚从神案下冲出去的怪人。 怪人连头带脸被蒙在黄幔里，什么也瞧不见，任何人都以为他 那是万万躲不过这一剑的，谁知 剑光刺下，怪人的身形忽然一闪，以游鱼般自那黑衣劲装的长剑的刺客面前划过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青衣尼的身影也一闪，自黑衣刺客身后掠过，他们两个人的铁链就绕在了黑衣刺客的身上。只听一声响， 那黑衣刺客连惨叫的声音都没有发出，就已经被这个铁链子生生地勒成了两段，鲜血奇花般地飞出来，铁链子又已经绷得笔直，青衣尼和那身披黄幔的怪人已经向另一个黑衣剑客掠过去了。他们的这种杀人的方法，那实在是匪夷所思啊，身法之怪异，出手之辛辣，连楚留香见了都不禁为之悚然动容啊。 那边正有六七个黑衣剑客在木叶中和胡铁花、黄鲁之、戴独行等三人搏斗着，浓密的枝叶被剑气所摧，雨点儿般的四面纷飞，十几株浓荫如盖的老树现在都已经几乎剩下了一截光秃秃的枝干了，那看来就像是一个被脱光了衣服的老头子，露着他那苍白孱弱生满了皱纹的皮肤在西风之中颤抖。黑衣剑客掌中的剑也正和一点红昔日所使用的一样长而狭窄，而且分量比一般的剑都要轻，他的剑法自然也和一点红同样的辛辣狠毒，绝没有什么花哨的招式，一出手就要人的命，而且这些人的交手的经验都丰富，以及显然已经看出了胡铁花、黄鲁直和戴独行这三个人那都不是好惹的，所以他们绝不和他们正面作战。第一个人长剑刺出之后，身形就立刻闪到了树后，这时候第二个长剑已自另一方刺出来，几个人剑光缭绕，那招式配合的是点滴不漏，正是斩之在前，呼烟在后，斩之在左，呼烟在右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